该好好疼你。爱走到了这里，却要各分东西。伸出我的手心，擦去你脸上属于我的美丽。不要哭泣，不要犹豫，不要忘记。 爱只有你， 爱只有你， 相爱不一定在一起， 相识不一定能相信。 下证据，幸福走过不空虚， 幸福走过不空虚， 只有你， 只有你， 分离不一定要哭泣， 不要哭泣， 虽然疼痛不已，爱让我们都相信。 填不满的缘是你。